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看第九句《感应篇》第九句：“算尽则死。”这四个字，这一句是总结前面所说的天地有思过之深，按照世间人造物的轻重，加以惩罚。前面说了六句，这一句是总结。算尽，这人就死了。这一句是太上苦口婆心对我们的教诫，也是给我们的警告。众生恶习气太深，这个情形从我们自己本身去省察，我们就会有很深刻的理解。明明知道自己的过失，也很想把它改掉，就是改不了。可是改不了呢，最后是死路一条，而且死得非常悲惨，死了之后决定堕三途。为什么呢？只要我们细心检点，这一生当中乃至于这一天之中，从早到晚这个24小时当中，我们起心动念有几个善念，有几个恶念，我们言语造作有几个是善行，有几多是恶行，不反省不知道啊。冷静思维反省呢，就明白了。佛教人做早晚课这一桩事情，我说的很多吧。早课的用意是提醒我们自己啊，我们读一段，自己依照修行的经论啊，提醒自己这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以经教为标准，晚课是反省。我们今天对于佛的教诲有没有做到？有则加勉啊。如果没有做到的，明天一定要把它做到。这是做早晚课的真正的意义。我们修净宗法门，所以早课采取 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愿。四十八愿有理论，有四项，有修学方法，有境界。是阿弥陀佛的大心大愿。我们早晨念这段经文，是要向阿弥陀佛学习，学习他的大心大愿。我们早课是做了，这一段经文念了，心有没有发呢？如果我们的心愿跟所念的经完全不相应，这个经叫白念，这一堂课叫白做了。晚课我们选的32品到37品，这一段经文讲的是什么？无戒是善啊。我们细心检点今天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佛的教诲相应不相应，如果不相应，我们就造恶，就造罪，造作罪恶，念佛怎么能往生？所以我们功念佛的功夫不得力，原因在此地。每一天好像是做早晚课，其实没做啊，做的是形式，是样子，实质上没有。实质上诸位要真的做早晚课，你的功夫真正是突飞猛进。你的道业根基扎得坚固，你自己会感觉到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，不必问别人呢，自己能感觉得到。这个时代大家都晓得有大灾难要降临，灾难怎么来的？人心反常啊！什么是常？无戒十善是常，违背无戒十善叫反常，反常就有凶灾啊，顺应就有吉福啊，这种道理佛经讲得很清楚，感应篇也讲得很透彻啊。佛经古印度圣人所说的感应篇是中国圣贤所讲的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古老的预言来看待，这个预言是有理论依据的，吉凶祸福确实在一念之间，这一念看你怎么转变。如果还是继续造业， 还是继续存心不善，那真的像佛所说的业海茫茫。苦海无边啊，业海是你造作，苦海是你受报啊。过去生中虽然有一点余福，你很快就享尽，何况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道惜福啊，所以你有多大的福报，你能享几天呢？印光大师一生教人惜福，无论遇到哪一个人，常常挂在口边。吃饭的时候，吃得干干净净，一粒都不剩，都不糟蹋，惜福啊。自己吃饭要想到别人。天下还有多少遭难的人没有饭吃？穿衣穿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，惜福。衣服破损了没有关系，可以补丁，只要洗得干净，只要能遮体能保暖就好。世间苦难众生没有衣服穿的人还很多，念念呢能想着一切众生，而且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，常常存这样的心呢，这善心。日常生活当中，不能不留意。真正修行人，一张纸都不糟蹋。物力艰难，虽然今天科技发达，也要顾及到。不可以浪费呀！能节俭的，尽可能去节俭。你有余福，就享受不尽。任情的糟蹋，你的福报不会多久就享尽。享尽之后还有寿命，你也要死。为什么呢？福没有。物尽人亡，你有100岁的寿命，可是你的福报60岁就享光了，那你60岁就要死了。如果说你有60岁的寿命，你一生惜福，60岁的时候你的福报还没享尽，你的寿命延长。你必须把你这一生当中的福报要享尽的。现在人说老实话了，所享受的过去生中的余福啊，这一生当中他只享福，他不修福。 这个道理现在世间人没有人讲求了，跟他说他也未必相信。学佛的人常常接触圣人的经教，对于这些理论事实真相听的机会比较多。为什么转不过来呢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，大多数人不信佛菩萨所讲的未必是真的，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学佛的人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学佛。因此虽然听清楚听明白了，境界现前还是随着境界流转，回不了头来啊。佛常讲回头是岸，他回不了头来，所以算尽则死啊。死了之后还有余殃啊，这个余殃是沦堕在三途，地狱魔鬼出生的三恶道啊。这个恶道进去容易出来困难，绝对不是说一死就了了，死了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真的说死了就了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学佛了。而事实真相，死了就不得了，这是真话。我说这一句话在讲台上讲了几十年了，死了就没救了，必须沉一口气还没断，回头啊都来得及。佛度众生经论里面讲得好，六道里面佛为什么示现在人间做佛，其余五道都不能够示现成佛，这是说明人道虽苦容易回头，天道乐多苦少，很难觉悟啊！这就所谓是富贵学道难，三途太苦，没有情绪来学佛，所以佛度他们也困难。唯有人道苦多乐少啊，比较容易觉悟，容易接受佛的教诲。我们一定要了解人间的事实真相，人生难得而易失，六道里头得人生非常不容易。经论里面有很多比喻， 佛法难闻呐、啊！闻佛法最重要的，自己要有个真正好学之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真正好学之心，使自己能感，佛菩萨就有应了。佛在经上讲的“佛是门中不舍一人”，这个话是真的。我们没有真心学，佛菩萨不来啊。你以妄心学佛，虚情假意学佛，不能跟佛菩萨感应。跟谁感应呢？妖魔鬼怪感应。妖魔鬼怪变成佛菩萨的形象来诱惑你，假佛了，不是真佛。真心则感应真佛，妄心则感应的是假佛。啊，这个时代人都是虚情假意，所以感应视线那个佛菩萨都是魔王波旬变现。楞严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，啊，这个邪思也披上袈裟了，也现的出家比丘像啊，他是什么人？妖魔鬼怪。他教你造业，送你到三途去，他干是这个事情。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，啊，楞严经上讲50种阴谋，诸位念念就知道，魔的境界我们凡夫决定不能够认识，那是魔境。绝大多数都把那个境界当作佛境界，认为那是真佛。啊，你不读楞严，你不晓得这些事情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将来是要消灭的，第一步消灭的就是楞严经。为什么头一步消灭的是楞严？我过去跟李炳老学讲经主修的就是楞严经。我在这个经上有深深的体会，啊，这个经如果留在世间，魔不得其变，啊，对于魔来讲最大的障碍。我们有什么能力辨别什么是佛什么是魔？楞严是标准。我过去讲楞严经，我说楞严经是照妖镜的，啊，楞严经没有了，楞严经灭掉了，魔就方便了。你不认识他了，你决定把他当作佛菩萨，跟他修学，将来都入三恶道，都变成了魔子魔孙。所以楞严经先灭，法灭尽经里头佛说的无量寿经最后灭，所有佛法灭尽了，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还能救度无量众生往生净土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道理。 一息尚存，回头还来得及。等到死的时候，来不及了。死的时候，你回不了头了。何况人在临命终的时候，几个人头脑清醒，你能保得住吗？你走的时候头脑清楚吗？头脑不清楚就不能往生，头脑清楚，临终最后一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。你有没有把握保证你死的时候头脑清楚？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，现在要努力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为自己来生着想，这是聪明人，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